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不对，别人都说袁三思是关老太爷的管家，在官家待了很多年，什么时候跑去从军了？ 你说的那是老袁的同胞双生兄弟，他有个哥哥，的确是关老爷子的心腹，两年前病死了，关老爷子也知道这件事儿，他默许老袁顶替他哥继续留在自己身边，但关家除了关三爷，大部分人都不晓得此事。老爷子去世之前，关家大事小事都是他说了算，众人也习惯了他的权威，几个儿子庸庸碌碌，从未想过去仔细调查，这种事情对他们来说也不算大事。 关三，他不是关家最没用的人吗？ 脚步声响起，由远及近，林叔话锋一转，故事戛然而止。 甄小姐，老爷既然回来，我可以歇口气，不必再讲故事了吧？ 甄从云的确也没有心思继续听下去，他只想知道老袁跟林叔是怎么认识的，却不知不觉听林叔扯了这么一通篇幅。若不是等月定堂拿石头回来实在无聊难熬，他也不会耐着性子听了这么多。 石头呢？ 在我这里。 去开门。 林叔眯起眼，甄从云在看见月定堂的瞬间自然而然把枪口对准后者，因为对他而言，去而复返的月定堂肯定比林叔威胁更大。殊不知林叔等的就是这一刻，他忽然动了，身体跃起扑向甄从云，在他慌忙将枪口挪回来的时候，人已经到了他面前。甄从云一惊，他开枪了，枪只有一把，人却有两个，此时如何选择对甄从云来说是个考验。林叔遍体鳞伤，行动不便，就是甄从云也觉得他离断气不远了，更何况刚刚讲了那么长一个故事，无论如何都是耗费体力的。而月定堂胳膊中枪，虽然也受伤了，但起码已经止血，伤势比林叔要轻很多。这两个人甄从云都信不过，相比之下，一直坐在他跟前的林叔要比去而复返的月定堂更加可控，他下意识就将枪口移向月定堂。月定堂似乎也有意引起他的注意，特意将马灯举高，照见另一只手里的石头。甄从云自然而然定睛去看，林叔就是在这个时候骤起发难。甄从云反应很快，半秒功夫将枪口转回来，子弹射出的同时，他也被月定堂扑倒，枪被扑了出去。十万火急，甄从云根本来不及去查看林叔那边，急忙翻滚几圈去找枪。枪在一米开外，他手伸长一够，眼看就要够到。月定堂眼看自己弯腰已是不及，直接抬脚又将枪踢远，腰上却被甄从云狠狠一踹。这女人居然还是有几分身手的，而且出手狠辣，招招冲着要人命而去，弥补了女性力气先天不足的缺陷。月定堂有伤在身，手臂不灵敏，后发制于人，被甄从云不知从哪儿摸出来的匕首狠狠划来，差点划伤腹部，不得不反攻为首，接连后退几步，背后就是墙壁，退无可退了。电光石火间，对方手中的匕首斜着劲风直接捅向他胸口，月定堂根本来不及躲开，鲜血从弹孔中蹦出流淌。甄从云动作一顿，杏眼圆睁，他明明记得刚才自己第一枪已经打中人的，恍惚间他歪歪斜斜倒下，似乎看见月定堂飞奔过去找林叔，身体除了背后剧痛，还渐渐变得怕冷。甄从云想要捏紧手中的匕首，却怎么也使不上力。不，他不想死在这里，这个冰天雪地，春天了也没有半点暖意的地方，他讨厌极了。曾经让他厌恶的不顾一切逃离出来的甄家，此刻却在他脑海里浮现。精致光洁的餐具，甜美温暖的下午茶，还有穿不完的漂亮衣服。 每周有新的羊群或者布料到货时，新鲜百货公司经理总会把第一批商品亲自拿到真价，让他挑选，他挑剩的才会放到商店里去上架。每回逛街看见那些家境小康的女子身上穿着她不要的衣裙还春风得意时，她心里总会忍不住沈笑，沈笑那些井底之蛙没见过世面，不知道上面的天有多高，世界有多大。现在她只想重新回到过去，重新做一次选择，在最美好的年华里遇见伊万诺夫，劝说他不要跟着德王走，劝说他到甄家来。以他和甄家的能耐，未尝不能帮伊万实现梦想。到时候，甄从云仿佛看见另一个自己。另外一个世界里，伊万诺夫跟德王联手，壮大自己的实力。他赶走了窃取他家族皇位的毛贼，恢复罗曼诺夫王朝以往的荣光，被忠心耿耿的追随者们簇拥登基。而甄从云自己作为帮助伊万诺夫登基的人，理所当然也跟着他一道步上加冕的红毯。镶满宝石的冠冕被戴在精心梳理过的秀发上，一身夜地宫廷长裙遍缀珍珠与黄金亮片。他站在伊万诺夫身旁，是伊万诺夫当之无愧的伴侣。神思逐渐飘远，身体好像也没那么冷了。痴痴的，他望向前方不知名处，未知是想人还是想家。最终，微睁的双眼停在凝固一刻。 你怎么样了？ 岳定堂将林殊扶起，后者没有中弹，千钧一发之际他堪堪闪开，身体重重摔在地上，还不得不拼着一口气下死命的去夺枪。两处枪伤加上肋骨的伤势，差点当场摔个人事不行，痛得他够呛。得亏从军那点底子还在，不然现在就剩半口气只出不见。 这下不会再有人来了吧，让我歇会儿。 林殊重重喘着粗气，语气却像游丝一般轻的，一阵风就能吹跑。岳定堂将他安置好，又从甄从云尸体那儿拿来水壶。 喝点水。 林殊根本没法动，他连抬起一根手指的力气都没了。岳定堂打开壶盖，凑到对方嘴边，微微倾斜，一点点慢慢地喂进去。林殊半眯着眼，水顺着嘴角淌下，但喉结上下滑动，总算有部分是喝进去了。 门后除了箱子之外还有点干粮，你可以进去拿。不，我也歇会儿。 岳定堂靠着他坐下，两人肩挨着肩，大汗淋漓，劫后余生。外面好似下起了雨，淅淅沥沥像雨水砸在洞口草木上的声响，遥远而又亲近，是春雨。北方的春天终于姗姗来迟。林殊闭上眼，嘴角上扬，如在倾听全世界最珍贵的声音。 老岳， 嗯， 咱们现在也算生死之交。 嗯。 那我问你个事儿啊，你别骗我啊。 嗯， 刚刚你是不是以为我想亲你？喂，你是不是在想怎么回答我？嘲笑我自作多情，还是矢口否认？我那会儿明明看见你脸红了的啊。 周围那么黑，你是怎么看见我脸红的？你的眼睛是从蝙蝠那里抠来的。 哎，既然你不肯承认，那就算了。我本来还有一腔真心话要说。 说字还未落音，声音就被吞没了。林殊微微睁大眼，任他想象力再丰富，也想不到对方会出其不意。密道里很安静， 安静到外面远处的雨声都依稀可闻，安静到近在咫尺的黏腻细微的动静同样清楚入耳。林叔下意识想抽身，这里不适合他发挥风流倜傥的魅力，用桃花眼将对方溺死在温柔里。他浑身上下无处不狼狈，原想开月定堂的玩笑，看月定堂脸色陡变惊慌失措，却没曾想给自己挖了个坑。现在土已经半截过身，眼看就要安息，气息交缠得越发深入了些。林叔甚至能感觉到自己被对方身上淡淡的烟味裹住，绵绵密密，无孔不入。月定堂的味道就像一张网收缩成茧，把林叔藏在里面。林叔有点气急败坏了，他想先发制人，反是被克了一招，现在进退维谷，受制于人，犹如玩物被任意把玩，里里外外方寸不存，悉数被深入探究了个遍，然后猎人方才心满意足，把陷阱连同里面的猎物一起收起来。足足有三秒左右的时间，林叔说不出话，那是被气的。 你那个故事后半截呢？我挺有兴趣，就是你去了东北之后遇见什么，给我讲讲。 等出去了再说吧，我得去找老袁。 我去吧。 月定堂把水壶往他手里一塞，就林叔这状态，没走几步路只怕会直接晕死过去。 老袁的大概方位你有数吗？ 他说下山去帮我找大夫，后来甄从云他们说遇到老袁自投罗网，是怕老袁在路上遭遇了什么不测，他寡不敌众，早点找到他说不定还有希望。 不用了，等你想起来找我，黄花菜早就凉了。 声音比脚步声先到，不远不近的距离，步伐一轻一重，慢吞吞的。过了好一会儿，老袁的身形才映入二人眼帘，放在地上的马灯拉长了他身后的影子。 他奶奶的，大夫没找成，差点把自己给折进去了。 老袁，你没事吧？ 侥幸，没中弹，我自己跳崖了，半途被一棵树拦住，胳膊和腿折了。我怕他们找到你这儿来，又赶紧上山寻回来。哼，那恶毒女人呢？死透了没有？ 尸体就在前面拐角，你站起来走几步路就能瞧见了。 我已经没力气站起来了，让我歇会儿，最好睡上一觉。 这时候林叔却觉得有点冷，这里本来就阴寒潮湿，寻常人都没法久待，更何况林叔现在只剩下半条命，他身上穿的再多也挡不住层层寒意从石板泥土缝里渗进来，伤口依旧发疼难耐，半干涸的血跟衣物黏腻在一块，让人有种日久天长即将发霉腐朽的错觉。月定堂发现林叔在发抖， 冷， 没事儿。 林叔低低的应道，伸出那条完好的腿踹了老袁一下。 哎，老袁，上去之前先给我看看那两口箱子里的东西。 看了又能怎样？你还能私吞不成？ 不能私吞我也要看，我为了帮你护送这批东西，老子差点把命都搭进去了，你不让我看两眼我死都不瞑目。少废话，快解开门。我倒要看看连象牙雕金和佛塔老爷子都可以丢出去当诱饵，那箱子里到底装了什么稀世宝贝。 说到佛塔，那座佛塔呢也是个不得了的宝贝，当时老爷子舍出来都心疼得不行。 不晓得被甄从云抢走之后就下落不明了，弄不好几十年后能被人偶然发现吧。你少顾左右而言他，赶紧去开门，不然就还我那半碗面的面钱。利滚利现在起码也有十来块大洋了。 听你他妈的， 不是说你从前是贵公子吗？人家都说烂船还有三寸钉，你怎么跟个没见过世面的一样掉钱坑里啊？你当年多吃你半碗面，哎，还能念叨到现在。你 不管是岳定堂自己觉得，还是他从别人那儿听来的老袁，都是一个沉默寡言，在官家人面前几乎不怎么开口说话的人。那天开库房，官家几兄弟吵成那样，也没见他出来主持大局。现在跟林叔打嘴仗，倒像是换了个人，也许这才是他真正的样子。人前老袁只是他那个早死的兄弟的影子，人后的这个老袁才是真正在战场上跟林叔生死与共的战友。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